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 下来请分享一组经典的中国歌剧选曲，歌剧《白毛女》中的《扎红头绳》《十里风雪》《恨似高山愁似海》，歌剧《白毛女》中的《数九寒天下大雪》《情比汾河流水长》《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》《借月光再看看我的家乡》，歌剧《红珊瑚》中的《珊瑚颂》《海风阵阵煞人》《渔家女要做好儿男》，歌剧《窦娥冤》中的《倚门望》《托梦》，下面请连续欣赏。 苦肠苦熬 新民歌，我自先贤转回来，生日的消息要传开，哎哎哎哟，生日的消息要传开。 伴我生长。 回到你身旁。 蛇妖等豪门， 不完呐！ 有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Thank you.